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嗱，呢个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讲到第26集啦。呢个礼拜六晚上10点，大家记得要收睇收听啊！有兴趣嘅朋友啊，特别系一路有睇开呢个节目嘅，咁啊呢一集咧就系讲大贵图咧对孙中山先生嘅理论啊，或者中山先生嘅三民主义咧。做了很多研究的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和作品，就令到这个国民党的内部呢，即形成了有一个思想的主导，凝聚了这个反共的力量，促使上海啊、浙江啊那些反共的势力呢，就不断壮大，到最后导致在北京可以召开一个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政策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而这个全体会议主要就是要排除这个汪兆铭，同埋向这个苏俄顾问鲍罗廷说不。这个礼拜六晚上十点记得收睇《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第26集。 查理得你又讲声啦，眯埋就系。 吓，你见唔到人哋得咗好耐咩？ 即系得啦，已经。好啦， 就系咁。 即系其实你三四嘢想点咧？ 其实系扮紧我虾俾另一个成员， 扮完当佢到咗嘛。 系啊，系啊， 佢嘅精神存在。 系啦，佢系点咧？佢系咧，佢嗰只咧系要先应啲钱，咁样咪就啊，跟住做到出嗰下啦，做 放劫 双眼皮，系啦，要好精灵。咁我谂大家都明嗰个原理啦。但系其实佢咁样咧好危险啊，因为如果只系影一次嘅话就扑街噶啦，眯埋眼就咁样，咁影都唔奇啊嘛，系咪先？ 真系要眯埋眼嘅。 唔系，所以佢要练定系要起码扩张定住十秒先稳阵嘅嗰张相。 十秒，十秒。 但其实咧，我觉得咧就冇所谓嘅，娱乐圈玩下玩下啫，系嘛？即系你错样系人睇到，系有人睇得出嘅件事，系啦。咁好啦，咁我就讲翻咩啦？讲翻头先我讲咩？ 比较新鲜啲嘅， 系 嘛？ 系啦，唔系我突然间记咗前面嗰嚿嘢喎。 前面咩？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最近咧遇到一条歌手。 嚇！你真 係諗住講大家估啦，我唔講啦，唔係我驚毀佢聲頭啊，因為我講咩都係神聖嘅説話啦。佢好笑喎，佢有 send 信息俾我，你唔係啊話乜乜乜啦，我淨係開頭佢 send 過嚟咧，我未聽錄音嘅，淨係得字嘅咧，就咁寫我覺得好好笑咯，因為我睇到信息，淨係見到我覺得好好笑咯。我以為佢同我講笑嘅，你明唔明啊？啊咩事啊？一聽，喂你咩咩，我介紹啊 A 君俾你識，點解我而家揾啊 A 君做嘢？他叫我要問你，他說他簽了給你，這樣我覺得很好笑咯，跟住再打文字，我覺得很好笑咯，再重複一次。好啦，跟住我都很少即係同佢呢啲過唔去嘅，咁因為點解咧？麻煩咩啲人係啦，咁算噶啦，平時都即係由得佢嘅，平時都見到佢聊是生非噶啦，咁我都會，但我嗰啲係有級別嘅人咯，我屌得嗰啲人全部嗌得出名嘅，咁但我冇可能一調翻轉去屌一啲冇人識嘅人噶嘛，咁我諗下，算啦，都唔講，但係唔係瞓到半夜唔撚得，焗撚住條皮，冚啊而家又聲嘢俾佢屌，我哋整緊咗，你食緊咗藥未啊你？你個 friend 你年半前介紹俾我識，跟住我揾佢做司儀。啊！跟住佢做到幾多 OK， 跟住同佢傾開偈，原來佢生活狀況係非倫常之慘嘅。佢同我講：咁我咁啱公司又請人，講緊年半之後喎，請人。跟住佢突然間又傾，又嚟我活動做嘢，我都請人啦。佢收到風，我都未得閒理佢嘅嗰幾個禮拜。跟住好啦，跟住好啦，佢又追我，佢希望嚟我度做，想發展下嗰件事。我好啦，咁你咁有心嘅年青人，咁你又有佢嘅技能，咁咪嚟做咯。其實佢係嚟翻工，我公司出糧俾佢，就係咁簡單嘅啫，成件事簽乜撚嘢啫，係咪先？我依家簽咗，我覺得安彩嚟一個嘅啫嘛，簽乜撚嘢啫？唔好即係我好攰嘅嘛，做藝人大佬唔好搞咁多嘢啦。咁跟住好啦，咁跟住我就話，咁佢你無端端叫佢去做司儀， 咁佢喺我度翻緊工，咁問我係咪好正常啊？嗰件事 啱， 係咪就係咁啦？簽乜嘢啫？系咪先？跟住，哎呀，佢覺得好似連戇鳩啊！成件事都覺得你，即係平時都覺得，哎，忍咗佢算啦。即係佢係弱智嘅做啲嘢，就永遠屌你年年都話自己新人，你都係一年啫。你點樣講都係講翻二零一五年啫嘛。嗰條撲街，二零一五、二零一六、二零一七，跟住二零一八啦。我下年可能都係新人，再囊括多一年。我覺得上年唔夠好，我今年再做都得㗎。你龍門嚟任你搬啫嘛，係啦。你哋唔使答我嘅，你哋完全係唔需要答我嘅，係啦，唔需要有任何人牽涉落去。啊 ，OK， 系我讲嘅啫，系嘛，就系咁啦， 舒服晒啦，已经。 咁咧，就所以咧，即系做人就唔好咁戇交啊。衰啲讲句，你而家做歌手，我啊睇唔到你嘅前景啦。系啦，啲獎我唔知啦，無端端又冇聽過你首歌，又冇見過你，又無端端又有獎攞，咁嗰啲觀眾究竟邊度走出嚟嘅咧？咁就好奇怪嘅事，係啦，即係我不嬲覺得，即係樂壇根本就係砌出嚟嘅啫嘛，有乜所謂啫？但係你。去到某啲位咁樣，即係我又覺得，屌你明我曬噶嘛，得你有貨咩？白痴仔，即係唔好意思，我個人比較率直啲，係咁樣噶啦。好啦，咁我哋講完佢啦，嘥咗，實在太浪費我哋寶貴嘅時間。好啦，我哋講翻翻戲嘅生平啦，係啦。咁講翻你嗰、那個嗱，你做咗演藝圈呢段啦，呢段時間幾多年啦，查查。新人啊，一八年啦， 一七年， 你新人系啊 ，sorry， 我系一七年嘅唱歌嘅新人嚟噶 ，OK， 好， 系啊，系啊，系啊，系。 好，咁做戏嘅新人咧， 真系由做戏开始 计下啦。 哇，仆街， 乜要谂 穿喎？系啊，穿咯，唔紧要啦，小学都可以开始做噶。 中 喂，诶，十年未啊？ 好啊， 超过少少咯。 送俾大家刘德华嘅十年， 超过咗少少咯。 唔紧要啦，呢个冇问题嘅，年资问题啫。哇，你十年都可以有咁嘅毅力，你一定试过好多。 其实我嗰阵时有做过香港主题公园噶。所以其實我的範疇即係除咗而家有唱歌啦，其實我 聽你講好似做小丑噶嘛， 係啊，做小丑咯，踩高橋雜耍，咁有陣時可能 Halloween 人哋嗰啲簡單特技化妝，咪幫人化一下咯。 係啊，呢一個係個可塑性嚟喎，點解你淨劈埋咗一邊就做另外一件事喎？依家係 而家係啊，唔係因為其實只不過係咁我覺得每一個年你每一個歲數嘅時候經歷緊唔同嘅嘢嘅啫嘛。 但係你而家會唔會你會再做啊小丑？ 哦，咁冇錢嘅時候梗係要啦。 OK，OK，OK。 我有噶，我有做噶，我而家係會去做 birthday party，即係生日會嘅。 嗯，唔該先，我覺得佢都似噶，即係嗰啲面口，佢講嘢嗰陣戚眼戚鼻啊咁嗰啲，係啦，咁所以都係有嗰、那個 小丑， 有嗰個少少，唔係啊，係呢啲樣噶嘛，佢嗰、那個嗰隻表演方式。OK 嘅，咁有冇話有啲遇過啲咩特別俾人？你明白我講咩？一啲奚落啊，或者唔開心啊，或者係即係睇你唔到啊，或者你自己本身覺得自己的存在感強唔強啊？ 可能嗰陣時比較細個咧，比較正面能量啦，見到都會有好唔舒服啊，好似其實。例如講臨時演員啦，我有做過嘅。 係。 咁嗰陣時亦都做咗半年嘅臨時演員啦。 佢都有。係 啦。 我都有。 咁然後我會覺得我好唔中意，即係我好明白嘅就係俾人睇唔起啊，講出去鬧你啊，即係。即係呢一啲啦，包括就算而家，我而家其實我係 TVB 都係特約嚟嘅，希望可以 TVB 可以再俾我再上啦，即係鋪頭啊咁樣都冇問題。話説咧， 其實有乜上嘅咧？特約今日 TVB 咁想正式藝人， 你要識人咯，你要識人。 其實我覺得我識人喎，同埋 識人再要佢要有多少少， 坐穿梭機咁樣去，有幾多個細細粒啊？ 唔係，咁你話有冇啊嘛？ 我有幾個 friend 係泊車嘅喎，之前喺嗰度都去咗做藝員喎。 真 係有個肥嗰個咧，兩個肥，一個肥咧戴眼鏡咧，跟住都做咗啲 side cast 啊。 系咯，遠東 唔係遠東，另外一個有一個肥嘅咧，戴眼鏡嘅咧，又好肥嘅咧，同阿遠東一齊嘅。 哦， 冇 乜人 出直 我都覺得。哇！你講呢啲， 嗰個都肥，唔係阿波唔算肥。如果平嘅嗰兩個，嗰、那個係勁肥，有個戴眼鏡噶嘛，即係啊點樣講咧？我唔記得咗。 做陸永隔離嗰個啊？ 陸永 係嘛？ 你有睇劇集？ 司君 唔 會 啊？唔係咩鬼同你 OT 啊？我唔知道，總之有個肥又係戴眼鏡嗰個咯。 嗰個拍車係我個 friend 嚟嘅，係啦，咁唔好理佢啦。咁即係我睇到有呢啲人無端端去做咗去藝員咁樣咯。咁但係唔係好多個啦，應該如果你又去特約去做啊，唔好理佢啦。你講翻新酸嘢啦。 然後咧，話説嗰套嘢播未？等我諗下先。嗰套係播咗㗎啦。 咁咧個導演好搞笑嘅喎、哦，例如佢要我喺我同另一個人車與車中間過，咁好自然，車與車中間其實咧過嗰個位咧得一個人嘅身位嘅啫。咁如果我同嗰人一齊跑過去嘅時候，我係攝嘅時候係咪一前一後嘅要？係咪冇得平排噶嘛？話事先同導演講啊，導演唔好意思啊，平排唔到噶咁樣啦，講咗啦，咁導演就跑先啦，咁啊好劇拍啦，跑。然后在那个位置前后入，导演就讲出口了，我笑你，我叫你两个平排行入去啊，你听不听到的？ 冇冷静啊， 不我要好帮我导演， 唔使冷静，唔使冷静， 导演是这样，导演是这样，是个导演。TVB 有啲名噶，但我唔讲边个啊，费事。 我打齐人嗰个啊。 唔系，哇哇，你唔好弄到嘢。我唔讲边个，我唔讲边个。 新平都冇入 TVB。 咪仲喺嗰度噶，你唔好。 系咩咩 ？OK， 然后咧，我已经同 OK， 咁我咪再食咗一次。OK， 我咪继续咯。都系已经尽能力啦，尽能力贴近多少少入去嘅时候，希望我镜头嗰度睇唔到我咁样前后啦。再嚟多次 cut， 我讲咗几多次，你哋又听唔听人讲嘢？你哋咪唔识听人话咁问我哋。我话导演啊，真系唔可以打横两个人一起入去、啊。我开始发脾气，我真系想少佢。然后我另一个人讲冷静啲，佢咁噶，佢出名啊，出名咁噶，有佢，照佢做。OK， 我忍咗，我唔识呢个导演啊嘛，我已经觉得哇，即系点解导演你唔系大晒嘛？去到啦。總之有個角色，有個前輩藝人咧就瞓喺度啦，咁有個人就要指住佢，攞把槍指住佢咁樣嘅。導演原本教啊，我講完之後搞笑。導演原本教係嗱，你陣間行咗去，擒篤住佢，搭上去喺個中間咁樣指住佢咁樣啊嘛。OK， 個人就係咁樣擒上喺中間指住佢咁樣，導演就 cut。屌你老，你有冇听我讲嘢啊？你喺中间咁擒嘟住佢做乜乱嘢啊？你侧边啊嘛，我喺侧边，好彩我唔系做嗰个人，如果我系做嗰个角色，俾人换走咗。我喺侧边听完，同啲人，我明啦。我即刻体谅。 即系讲完嗰样嘢都可以即刻话又系唔系嘅。 佢自己 就冇讲过噶。 系啦，个其实个见到噶，个都。是沒有導演 沒有我想知道你有沒有那麼久其實我 一直都是即我那時候所謂做 KFA 是因為我自己生意有點不好我就個人很不開心很負能量經常想自殺那期但是我又想即找一些細藝去做令到自己不好生意又不好樣即令到自己是、有些寄託樣我有去做康間和做、臨時演員那時候我呢做臨時演員我雖然好即是叫做即是叫什麼生意差但我都有些錢的那我又不抵得呢他們拿飯盒呢就成日要即分階級啦那樣那我很能串的那次呢就幫我 HKTV 拍的那時候拍嗰套黃宗耀嗰套選戰係啦，我做談判專家嘅，因為你冇對白，你冇撚叫鳩我。雖然我老 care 咁，但係你即係我都要有啲要求嗰只人。咁嗰個我 care 飛阿頭咧就好錫我嘅。咁嗰陣時到而家咧，我都當佢好朋友嘅。即係我甚至乎自己開戲，而家我即係嗌臨時，我都叫佢嗌嘅。即係我哋嘅情義去到呢度啦，咁就唔關佢事嘅，就純粹係。即係個劇組嘅問題，即係我個感覺上，我覺得哇好階級啊嗰件事。咁我就即刻咧打電話叫火嘅輝哥火鍋咧，就搓咗一台嚟咧，連埋張台嘅，就喺嗰度打邊爐。係啦，就直情係 小正喎、 啊。就係啦，直情係即係嗰啲演員真係明，即係有李心潔啊咁都係食飯盒嘅啫。 即係喺我淨打佢一包。 唔係打邊爐啊，直情係。咁我又食，咁跟住咁佢哋梗係唔夠姜埋嚟食啦。咁但我叫啲臨時，佢哋即係個個好似喪屍咁衝埋嚟一齊噶嘛。咁咪一齊食咯。係我個阿頭就唔食。咁佢跟住佢都佢想話我，冇位食打邊爐唔得咁我唔食得飯盒噶，我覺得銀牙咁樣。即係都我個環境，我覺得幾嗱，我冇後悔咁樣做，我覺得幾爽嘅。講到今時今日，我都有講，你問 Charlie， 我起碼聽咗我起碼兩次、三次，我講咗好多次，一講臨時呢件事嘅時候。好啦，咁我又翻翻去你嗰度啦。 慘況啊！我可以講我喺走咗喺 Per 時間公司之後 啊，唔好事，問多少少先。係咧，有冇人真係曾經有發過嗰啲導演位咧？有冇人真係為咗我唔肯做，唔肯做啦！屌你咩，即刻出隻抽咁樣，有冇過呢啲咧？ 其實我 同埋因為我聽見 TVB 嘅導演係成日都係咁樣嘅喎。 即係佢係咪個個都係咁樣 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初同知嘅時候，我就想少佢嘅。 有冇俾人打過咧？其實嗰啲導演，即係有冇話真係門口等就屌你，你我門口就等你。系啦，即有，即有冇话去、 啊、 去到呢啲咁严重嘅情况？ 因为啲人都系觉得做嘢啫嘛，哎、你快去做啊，闹啊闹啊闹，哎，快拍完快走， 即系会咁样， 系赚你嗰少啲钱啊嘛， 中到佢咁样咯， 系啊， 真系中到咁样，咁又系嘅 ，make sense 啲啦。如果有势力嘅人又唔会做 KFA， 系啊系啊系， 又唔会做特约，系啦、啊，即系系呢样，即系真系好有理想，又弱势社群先咁样咩啊？即系我有时都，我嗰一次啊，又系叫我哋去拍嗰啲搵网剧啊，咁我系搵佢咁做个试镜咁样，咁好啦，我又陪佢啦。哇，我条扑街！我清清嗰班製作人員全撚部都撲街嚟嘅，叫我咁樣定撚住咁樣，喂謝謝先咁樣定撚開，我屌你老母啊，你啞噶，係咪？即 係啊係啊， 其實係真係好撚賤格嘅、 嗯， 有啲人係好撚賤格，我驚都唔撚驚啦。依家我揀人啫嘛，你冇撚同我見撚到面添啊！即係依家係。點解個心咧咁好撚谷氣就要去揾老闆？我寧願俾老闆屌老母，我寧願俾老闆拉鞋底，我都唔撚願意屌，即係拉你班導演鞋底。啱啱先？有時有啲好，有啲好啲即係齋料嚟，有啲就要哇又要上埋床啊，要潛規則啊，有幾廿樣嘢啊，爆撚埋菊花、啊、都未必啊，呃鳩你嘅就可能。原來嗰班撚樣原來自己都唔撚掂，都要等老細施捨，佢有氣開。我以為兜個圈，我諗住俾人爆菊花啦，或者俾人強姦噶啦，我咁我最好就我寧願我寧願俾老細爆，我寧願俾老細乜嘢？ 爆咗嘅， 我係咩啊？ 爆咗嘅， 你等下同我 check 咪知咯，係咪我爆咗，你咪同我修補翻佢咯。系啦，咁好啦，佢一讲呢啲嘢咧，佢就会搭嘴嘅啦。大家明啦，讲咁耐正经嘢佢唔爆，佢系讲菊花啊呢啲位咧，佢就会出声噶啦。系啦，菊花公主咪佢啦。咁好啦，咁即系我又令到我系执着在屌你老尾閪，我记一个记者系咁，一个制作班底系咁样样，我已经系已经决意，我一定要自己揾老板。 嗯， 系啦，我一定要自己控制呢一样嘢。咁当然控制嗰期间咧，我都俾人揾咗几次笨柒、嗯，啊，又学精啦，唔得，一定要自己揸住成件事去做。 嗯， 你唔好谂你个理念系错啦，你唔好理我个，哇，我套戏系好卵屎，你唔好理我，我有嘛，而家系啊，你有冇啊？你个理念好正，但系你冇嘛，系咪？即系令到我个人好坚决，系要。其實我做殯儀，你知唔知噶？即係我係一個由做咗二十幾年殯儀嘅南王師傅嚟。咁、我點解毅然要脱離自己行做呢行？因為嗱，殯儀業即係做到都家之學文出曬名。咁、我覺得有啲位又要放低下俾同事處理。我覺得人生要第二件事，但係我呢件事我係一直都係放唔低，好撚執著嘅。咁所以決意一定係要兜個圈，殺撚曬班撚藥，我把屠龍都係咁殺。你穿嘛食屎啦！ 喂，唔好殺住，翻嚟啦，翻嚟啦！ 係啊，唔好意思， 你係佢未講嘢， 唔好意思，我先講咗我嘅故事先。我喺你身上睇到我嘅影子，我就繼續啦。我就嚟到你講啦。 我講可以講就係、我之前係Faith Fun Trip出道啦，咁走咗之後 ，Faith 出道關你鬼事啊？ 嗰間公司。出道咁，然後完咗約之後咧，咁我就都跟。 係啊，我嗰陣時見，我仲以為你係佢哋其中有一個成員，好似係嚇，好似你嘅個形狀 啲。我哋講 wave 係嘛？ 係啦，即係俾人踢緊走嗰個咧。我成日以為嗰個係你嚟嘅。 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喎。 係咯。 係啊，但我唔係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完咗約走嘅時候，我跟過另外一個經理人嘅。咁、那個經理人咧，我最慘嗰件事係點樣咧？佢咧就呃鬼我。 我知邊個 P 字頭嗰個嘛？ J 字頭嗰、那個。 J 字頭唔係戴眼鏡噶嘛？ 都 有一個戴眼鏡， 冇戴眼鏡嘅，冇戴眼鏡。 有一個戴眼鏡嘅，咁、那、嗰個都成日撩我嘅，有個人，唔緊要啦，繼續講。 係咁跟住咧，佢就有一個即係嗰陣時就係我啦，同埋有另外一對組合咧，都係跟佢嘅。咁然之後有一個 散咗未嗰對嘢？ 散咗啦。 OK， 好，係啦，好開心啊！ 哇，你講呢啲， 我高興又散一對啦。OK， 我唔想喺我身邊嘅組合都， 我想遲啲， 你唔好講呢個， 我想遲啲開一個演唱會咧，全部係散咗嘅組合， 我唔想， 同埋退隱咗嘅組合。OK， 係啦，咁跟住佢就接咗一個大陸嘅 show。咁就指明係嗰對組合去嘅，咁我都有份嘅，咁哦係啦，咁但係咧嗰對組合咧其實三個成員啦，有兩位成員咧喺嗰段時間都講咗話我唔得閒去嘅，但係經理人照接，咁、然之後咧就問，然後再問啦，我得唔得閒上去？咁我得閒上去嘅，跟住我都會同佢講就話，如果你要我扮其中一位成員嘅咧，我唔去啦。 係， 咁佢話佢應承我話唔係嘅。咁點知上到去咧，同啲乜種乜種食飯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你聽日咧就開頭嘅時候就表演先，你就扮住啊邊個邊個啦，咁啊然之後咧你就翻上酒店換過另一個裝，你等到係你出場嘅時候咧，你先落翻嚟。 嗯， 咁我心、我嬲到咧，心諗咩話你要我扮？ 即我都會覺得、如果我在上面那裡台的時候是沒有賣過廣告的話，我都覺得算了，我叫幫你一把，大家朋友。但其實同時間、我們是那個、鳳凰之星大使來的，即兩邊都是，我的樣子出了賣了廣告了，你現在叫我扮他會不會過分了呢？跟住其實是生氣的，但我當時都給面你好照去，但我回來就不跟你玩了。 嗯， 系啦，我嗰次系好嬲，我连片都有，仲有我仲喺度，我心谂你唔好，你而家唔好辣我，话俾你听，我一定卖俾报本。 嗯，好，嗰个唔出名噶啦，嗰条友 出名， 出名， 出名， 出名嘅，哦， 系啊，阵间喺背后同你讲嘅， 我一定会讲系边个，放心，我一定会讲。 咁你会嬲啊？同埋最搞笑嗰样嘢就系当时佢同我哋讲咧，系话 no pay， 嗯， 照相，咁啊为一个宣传，哎 ，OK， 我哋照相啦。但最搞笑完咗成件事嘅時候咧，嗰、那個乜種咧，俾咗嗰啲雞皮紙啊、信封啊，嗰啲啦，咁一沓嘢， 你 feel 到有嚿嘢啦， 係啦，一沓嘢俾佢，佢即刻收，跟住我直頭問咩嚟㗎，我真係好，我真係唔明講個咩嚟㗎，跟住佢當聽唔到喎，咁樣喎。跟住咁，當時仲有另外一個成員，即係其中一個去嘅成員喺度噶嘛。我話：喂，唔係喎，好似佢咁樣收咗錢，唔係咁好喎。即係你都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買衫都要錢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點，你都要講明。你食唔緊要，但係可唔可以叫俾翻啲我哋咧？咁樣咁，但係到最尾翻勾翻成件事，我哋係問其他人，再兜過問嗰個電視台，其實佢係有俾錢佢有嘅，但係嗰條友冇俾錢佢。我好嬲，跟住我而家都盡量盡可能都唔想接觸嗰條友啦。 嗯， 系啦。 咁撲街，咁仲有冇做嘅喺度？ 有，我有活動，有時都然有嘅。 系乜？咁佢自己知唔知 ？J 字頭？ 喂 我好似有喎， 冇啊冇， 唔係我 confirm 下啫，因為嗰條撚樣咧，成日話即係恭喜你啊，仁哥又話要送花牌嚟賀下我，邊度開張？ 冇啊，我會喊。 我睇下邊個嚟先。 咦？你有淚水喎，淚水喎，即刻。 唔係，我盡量都唔想得罪人嘅。 我都係。 係咪依家即係咩有去咗第二度噶嘛？穿緊條暖男嘅黃咩？ 我都唔知道，我冇再收佢通，但好似係，我都好似聽講過係。 啊，咁係啦，咁係嗰個 啦。 我唔係嗰條友，我都聽過嘅，就但係咧，我覺得佢又好流嘅，佢嗰件事之前咧就佢都係同阿 Pers 一齊噶嘛，嗰、那個 係啦。 是啦，是那個啦，應該是那條 街。你有冇諗知？ 唔係，其實我覺得就點樣講呢，我都佩服你哋嘅，你同阿 Charlie 都係又係好忍得嘅，係啦，佢全部啲前經人都係撲街嚟嘅，其實就唔使講噶啦。咁我都見好多嘅，咁同埋咧，即係我依家開始慢慢喺娛樂圈咁耐咧，我發現到一樣嘢，合約真係冇用，冇乜用。 係啊， 因為你首先第一你唔紅，你嗰份約唔會有人同你爭噶嘛，係啦，冇用啦，係咪先？你容祖兒就英皇同邊度爭啦，係咪先？但你唔係嘛，或者個藝人同個好知名藝人同公司嘈先有用啫，份嘢。否則如果唔係，你根本就唔同份約費嘢啦。好啦，佢你好啦，跟住你用份約箍住佢，逼佢做嘢，佢冇心機做你彈嘢又係衰嘅。咁係咪又係冇用啊？好啦，跟住佢有條有錢佬睇起咗，我包佢做咯。你同佢打官司啊？你去叫你第一堂你都收得工啦，你點同佢打？ 咁啊 係，即其實已經根本上個遊戲定咗啦，你個朋友係冇用，係真係冇用。我諗嚟諗去點都係冇用嘅。譬如阿番茄紅咗，即係佢要脱離佢自己間公司啦。咁跟住我淨嗰個包佢嗰陣同佢講：屌你係咁告咯，要做咯。你真係咬我食，我有錢嘛？我睇就除非我評估咗嘢，但係人哋做得呢樣嘢。梗係評估咗你個對手係點樣先啦。咁所以佢嗰陣時簽咗另外一個經理人。有經理人又係唔知道要逼佢做啲乜嘢咁樣各樣，佢做咗少少嘅，但係都冇做啦，臨尾。咁跟住咧， 你講清楚啲先。 做咗少少嘅，做咗少少啲乜嘢？ 因為 人哋諗咗去第二邊。 因為個經理人咧，前經理人咧逼佢要性感，限性感，同埋抌咗啲狗狗，唔可以養啲狗狗，因為佢自己本身養咗十鳩幾隻流浪犬嘅，係啦，有十鳩幾隻貓咁嘅流浪貓咁樣嘅，又養烏龜，又養錦鯉，黐線，係啦，咁佢嗰個經理人話：你照顧呢啲，你邊有時間乜乜乜柒柒啊？咁樣咁叫佢唔要，咁你 即正常人都不會啦。咁佢竟然對嗰啲寵物冇感情，就叫佢掉啦。點掉啫？你一個愛即係收，你佢仲嗰啲唔係賣喎，買都話可以冇感情啊。佢係收養翻嚟嘅喎，全部收養翻嚟嗰啲咧，唔係斷手啊斷腳，翻嚟醫好曬嗰啲喎，佢係。咁跟住好啦，又要逼佢性感啦。佢本身已經冇乜嘢睇噶啦，你仲逼佢性感，即搞鳩佢，你即搞鳩佢啫。 有㗎， 有啊，佢有個頭皮可以睇咯。頭皮嗰條事業線喺個頭皮嗰邊咯，佢係。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即係我又覺得。即係嗰陣時啱啱我就，如果你有睇我 Facebook， 我啱啱都分享翻我兩年前發生過嘅事啦。就喺之前咧就發生交通意外，本身即係咁就停咗一輪嘅節目，咁就冇女主持，跟住翻翻嚟咧都唔要女主持啦。做咗唔係喎，有條女好睇啲，求其嘅啫嘛，即係求撚其啊 Facebook， 哇！喺見到呢條女 OK 啦，又好似即係幾二華為咁樣嗰只咧，即係譬如啲賽車雜誌見到坐喺個車頭咁樣嗰啲咧，係啦，咁 都靚嘅，唔好咁。 係啦，咁跟住咧就。啊、不如就呢個啦，問下佢啦。啊，跟住就問完之後咧，佢都冇咩反應嘅。其實咧，我咁嘅，我叫我係一見到啱個樣咧，即係可能佢 P 圖呃到我啦，嗰啲女 包括在內啦。 係啦，咁係啦 P 咗。唔需要 P。 係你發誓啊！如果你發誓你冇 P 過嘅，你即刻有問題發生。 冇 P。 OK， 好。嗱，你見佢對個答案咧，係知道已經係有啲咩，即係已經係流嘅啦呢件事，即係全面啦。OK， 好。好嗱，可能唔緊要嘅 ，P 圖都正常嘅。OK， 係啦。咁跟住咧就嗰陣時就有幾有幾我 call 咗幾個女仔嘅，我咧就。比較忙啲嘅，有時咧一 call 完，可能嗰一刻夜難人靜屋企，啊呢、這個幾好啊，唔問咗佢 hi， 唔知有冇興趣做主持人啦，問咗之後，咁其實我係已經係忘你好，你我諗你哋都試過，你已經忘記咗係你嗰個 call 過邊個，係唔會再繼續嚟嘅啦嘛。咁佢係其中一個咁樣啦。咁若干禮拜之後，如果我冇 focus 呢件事嘅，因為對於我嚟講有咪有冇咪算咯，都係你見我成個節目都係我自己講嘅啫嘛。佢好似废嘢，基本上，系嘛？即系我系唔惊冇主持噶嘛。咁好啦，咁我就系得佢一个翻出，可能佢拗捞啊要系啦。咁咧， 我冇翻过。 佢系成功嘅，即系佢系唯一一个咧。哎，我又话哎呀，好似有个我有兴趣喎。即系佢有去即系再 remind 翻我。咁我觉得 OK 好啊。咁啊，适逢 my radio 就出名咁样，我叫埋佢嚟一齐。咁啊，识咗啦。咁就跟住开始咧。咁开头你唔会。問佢咁多嘢噶嘛？你睇佢身光頸靚，以為佢好撚掂咁樣嗰只噶嘛？跟住咧轉頭咧，佢又開始道出佢坎坷嘅故事啦，即係個經理人點樣點樣點樣咁。你知道我哋英雄主義上身啦，我即刻聯同埋幾個網台一齊就話呢個撚樣加呢間撲街嘢呃鳩人嘅，攤撚埋佢張相出嚟啊，開撚曬名啦，即係淨係呢間嘢唔撚使你鳩佢啦，點啊？你係咪咪告察我咯？咩啫？咪填嗰份嘢又話要賠500萬定100萬啊？定幾多萬啊？幾多印象？ 唔記得咗。 係啦，填唔知幾多萬嘅，我屌你尾尾陰屍子你啊！你成你閪佢嗰只，係啊，咪照做咯，咪又係咁。跟住嗰條撚樣，我見有一次咧，我特登入去 Facebook 咧。咁佢講緊話嗰條友呢又係自明自己做到新聞嗰隻啦，咁你計邊度夠我強啊大佬，私一王子你聽緊過未呀，我專做私一嘅 ,ok, 好啦，咁跟住呢就開始睇到佢啲嘢啦，咁佢當時呢就屌緊一個航空公司，就話佢張機票呢因為特價呢就上唔到機咁樣，咁就喺屌緊嗰個空姐，咁就呢講到好勁咁樣，我搵傳媒嚟呀點點，跟住我一定忍唔住我留咗一句，咦你同傳媒好熟嘅咩，你好叻喎咁樣啊，係呀你好叻喎，跟住佢 block 咗我。我就覺得呢啲人呢就係咁撚樣嘅，咁自此之後呢跟住有一次，有記者同我講，即係同我講，喂，有人話寫佢咁樣，我咪有機會寫咯，我都驚我自己唔能夠新聞，唔寫有咩俾佢寫啊？唔寫咯，冇人肯寫啊，冇人肯寫啊，即係喺我個立場嚟計，就係屌我都唔肯驚你低能仔吔招啦你，即係我個心諗娛樂圈你撈得掂，你唔使再賣壽司啦，依家係咪先？ 好啦，翻翻嚟先再。 好啦，咁我又翻翻嚟啦，多謝提醒。 好好啦， 俾位佢去做嘅。好啦 ，OK， 好啦，咁我講完我嗰扎嘢啦。頭先你又你講完你嗰扎好委屈嗰扎嘢啦 ，J 字頭嗰、那個啊，記得J 字頭，小心 J 字頭。OK， 但係我見佢又真係好似撈緊嘢咁樣。 有啊，佢好似 好多嘢撈咁樣喎。 我都覺得佢好似好多嘢撈咯。 好似係好多嘢撈，但係我成有時心諗，屌你哋就諗住僆仔。成日周圍黐出撳轉飛嚟飛去，或者有好撚多嘢撈喺度擺啲時間表出嚟，好似好多嘢撈咁樣咯。你好多嘢撈，揾唔揾到錢㗎？ 即係你同我講話佢金像獎第幾多屆金像獎做嘉賓有冇錢㗎？你話呢個暖男乜乜乜去邊度登台有冇錢㗎？ 但好似未嚟過香港喎。 係啊，即係我唔兩眼，我唔想知佢。我就係覺得佢話，即係佢覺得呢啲。啊、我都不知道，即是你一個男人，男人老狗，他有沒有結婚我不知道，有沒有家庭我不知道、但他捧撚住一條僆仔，那你不用吃飯的嗎？你不用養人的嗎？即是我很奇怪是有這樣的人，在這個市場是有這樣的人的、okay? 喂，我就很明顯的啦，我都娛樂的時候我在賣棺材當然有飯吃啦，是不是？現在不用賣棺材也有飯吃，就是這樣而已。好啦，真係俾我完結啦！嗱，佢哋今日咧講到重點噶啦，我冇咁俾佢哋講啊 ，OK？ 啊，佢哋有講，你哋係咪好開心啊？ 開心， 係咪啊？ 開心， 係開心啊！ 你就上過嚟啫嘛 ，OK？ 就咁啦，好啦，我哋， 完結係咪咁 樣？咁樣完結呢一件事啦。啊，錯眼，一二三，得啦。